总是感到迷惑，像阵风，不知明天的方向，有时失落，偶尔沉默，孤单，现实的重量，它在微弱的肩上，谁在追赶？谁在旁观？谁在寻觅的路上转了几个弯？谁在沮丧？谁在悲观？你可记得当时我们都是那么的勇敢？ 那年的愿望，当初的梦想，实现了多少，还有多少埋葬在路上。美丽的愿望，偶然的一点感伤，是否越是遗憾就越难。 几个弯， 谁在沮丧？谁在悲观？你可记得 当时我们都是那么的勇敢？那年的愿望，当初的梦想，实现了多少？还有多少埋葬在路上？美丽的愿望，偶然的一点感伤，是否越是遗憾就越难忘？ 那年的愿望，单纯的梦想，记忆中的阳光，还有星空底下的仰望，美丽的愿望，遥远的一点光亮，那是紧握着的一点坚强。也许我们都是一样，像只帆，不见未来的彼岸，有时脆弱，偶尔撑着一半，明天的太阳照着倔强的平凡，种下的太阳总会如梦般绚烂。